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的北京有一种烟雨朦胧的感觉啊，虽然说温度是降低了，但是好像更像是那种春夏交接的清爽畅快。欢迎你在这样的天气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送出一份你最想说出的心情，或者是你最想送出的祝福和想念。同时呢，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之前一直在努力帮助的丁翠云女士寻找当年的老同学，在今天也有了一个新的回应，所以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各位来呈现一下今天的午后时光开场曲。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笑颜点播的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赶快给我回来。欢迎公众平台上的依靠 Dexter 还有那朵云，包括童心啊，思琪也说了，说下雨了有点冷，但是哎，在思萌这里呢不会觉得冷，还取暖了。来来来，都到碗里来啊。继续来看看平台上点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半梦半醒，他点播的一首怎么说呢，是后来人才能够听懂的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成全。因为月底呢就能够看到刘若英导演的这部电影啦，后来的我们，周冬雨、井柏然，哎，其实这两个人我都还蛮喜欢的。主题曲呢我也听了，陈奕迅、田馥甄两首歌其实都有一些伤感了，所以今天我想在平台上点播的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给了我灵感，因为这是我觉得最符合刘若英本人气质的成全。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彼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成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夏天。 据说每下一场雨就会有一个人在想你，欢迎你给一位想念的人来点歌，欢迎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思琪，还有圆圆 Cherry， 还有我们的护花使者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因为他每一次给我发的照片跟我互动全都是关于他拍的非常美丽的花的照片。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同样在每期节目的这段片花之后，我都会为你带来一段故事，而下面这段故事是关于一段分别的旋律。4年异地，火车站我那么的熟悉，真的没有想到那次在高铁前再见是我们最后一次以恋人的身份说再见。如果早知道，我会在上车前把你抱得再紧一些。我不恨你分手，但是没有想过你是以欺骗我的方式离开我。我就当从前的你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我爱过的年轻的你。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下着雨，我到外地去看你，你借着微微的酒意告诉我你的决定。热闹的大街灯红酒绿，说再见也比较容易，我只好收起我们的回忆，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 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 在平台上 Rain 说，有一种情感一直存在，却像是在梦中，有的只是那种不真实的现实。想从思萌这里听到一首歌，听这首歌来感觉一下今天不同的心情。来自程璧的一首节奏稍稍放缓的船帆，把这首歌送给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思琪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船儿的风 朋友呢推荐各位在今天可以去看一看春雨当中的海棠花，多了几分腼腆和羞涩。在这首歌进行的过程当中，请允许我为你串联一下丁翠云女士的故事。今年三月初，丁女士呢手写了一封信寄到我们节目组手里面，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我的歌帮助她寻找当年走散的老同学。在3月7号这一天的节目当中，丁翠云女士第一次通过节目讲出她的故事。丁女士是上海向明中学66届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和很多同学都失去了联系。这些年，她已经断断续续地联系到了一部分的同学，但还有至少三位老同学一直都没有联系上。在这之后呢，我们想办法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上海向明中学高中部校友会的负责人董先生，还有老三届的学生会联络人王先生。他们在了解了丁女士的情况之后，也在节目当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有难处。而在上周五的节目，丁女士也对这些建议提出了自己的回应。那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最近才关注我们节目的，对这个故事可能从前到后不是特别的了解，没关系，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来回顾一下丁女士的这段故事。 我们当时是66届高中毕业，都是成了爷爷奶奶辈的人了，都有了自己的第三代，但我希望不管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还是快乐的。 六七届的就可以知道六六届的，他不一定都知道。这个相隔了现在要40多年了，要50年了。 他现在又说要找班级里三个同学，那么这个三个同学他要提供三个同学的有关信息，他不提供，那么这个三个同学是谁呢？接下来看看班里面有班里面比较主要的骨干分子，我再跟他们找一下，叫他自己去对话去，好不好？ 现在我是这么想，我就想也不要这么好像跟王云龙这个我的老校友就那么复杂，我只想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学校高三三班原始的那份名单，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机密哦，那么他现在一定会有电子版，想能不能发给你。然后呢还有王云龙校友他手里有的我们最新的我们高三三班的已经有通讯录上的那些名单，包括去世的，因为有去世的我知道哈，都可以留着，一共是多少个。 这段通过声音通过广播来寻找老同学的故事在这周有了新的进展，也就是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故事继续。这是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却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无言无语，叫人 王先生提出的建议是希望能和丁女士直接的取得联系，也希望丁女士能够提供当年在学校的一些信息。而丁女士在上周节目当中做出的回应也表示了目前只愿意和我们节目组联系，也希望王先生能够主动的提供人员名单向这类信息通过节目组给到丁女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王先生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这个不一定方便，我这个现在全部是电话，因为上次董老师也跟我讲了，我们现在都是电话联系，情况都不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要求，他要找的三个人又不能提供他的三个人的名字，对吧？因为没有具体的信息告诉我们怎么找，所以现在我们全部是电话联络的吧，有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把全部的信息都告诉他，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要对人家负责的，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我把那个学校信息都透露给他，我把名单都给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人家要问来到底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个信息全部流出去的话，我们对方有没有见过面，有没有给他合适伙，所以有一点问题的。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他现在是在北京。 那你让他直接跟我们的校友会联系行不行啊？ 就这边咱们这边是不方便提供这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花名册的是吧？ 对，你让他自己出面行不行？你让他自己出面，我们的校友会也有联系的方式，对吧？给他打电话去校友会确认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上次董老师也跟我说，他说他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电话里面联系现在是外面的好多事情，我们电话来电话去，我们情况不了解，我把那个信息全部提供给他，我们也好像不是很安全吧。 感谢我们的记者李岩记录下了这次电话采访。最后王先生的答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拒绝向丁女士提供当年的学生名单。在今天这期节目之后，一段寻找当年老同学的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在节目之外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进展，如果说有新的线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再次的为各位呈现。就像当时丁女士第一次写信给我的时候，她上面写的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昔日的音容笑貌已荡然无存，同学路上难觅你的踪影。丁女士最后是否会转变态度和王先生直接联系，最终三位失联的老同学能否找到，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你的故事我的歌。青春时光总是会让人怀念的，也会有或多或少的遗憾，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降雨量要稍微明显一些，预计中午到傍晚前后降雨比上午来得要稍大，外出请注意防雨。等到下班放学时，降雨会使道路出现湿滑的现象，并且交通流量增大，请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上午，中国新说唱官方微博正式上线，首次发声称爱奇艺中国新说唱正式起航，全球海选启动。据悉，此节目是中国有嘻哈第二季，吴亦凡确认加盟，播出时间未定，网友纷纷表示非常期待。随后，导演车澈也发微博确认，我的金牌制作人吴亦凡已经准确抵达，我们的梦想从不食言，并晒出2张工作照，照片中吴亦凡戴着帽子，一脸认真。继续来关注，歌手李健改编版《山歌好比春江水》昨天正式上线。李健受三村工程村教公益行动之约，在广西百色为当地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音乐课。他特别改编了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教当地孩子们一起合唱。罗大佑2018巡回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将于5月11号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开场。这座城市曾在音乐创作上给罗大佑无限的灵感，还创作出《上海之夜》这样的优秀音乐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下半时段是我们的点歌专场啊，刚刚有朋友还说了，像圆圆 Cherry 他说啊，好像每个周五都有丁翠云女士的故事，也是希望她圆梦。没错，从她找到我们节目组之后，就一直在节目之外，我们在想办法帮她联系，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老同学帮她实现这个愿望啊。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当我们可能慢慢的变老之后，会不会也经常拿着当时毕业的大合照，然后指着上面的一个一个笑脸，看着名字去慢慢的怀念的。好了，改变一下节奏吧，这首歌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纯，在下雨天千万不要让心情荡下来了，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为你调配节奏，来自黄龄的嗨歌。 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热腾腾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来自黄龄的嗨歌，这是一首从我第一次听我就知道我和这首歌永远没有缘分，只有听它的份儿，只有播放它的份儿，永远没有唱它的份儿。好了，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在今天雨中的北京，你最想分享的一段故事是什么呢？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英哥，他点播了一首也是很久都没有听过了，来自弦子的《醉清风》。今天呢，我想起了自己一个人在雨天爬泰山的经历。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当凉凉的那种山风吹在脸上，哇，那感觉非常的奇妙。其实生活和爬山是一样的，清风搭台，蓝天布景，一个人独自前行，一首《醉清风》也能够给我走下去的力量。 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踪， 放肆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哼最清风。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龙太子在平台上说，还能够孩子多久呢，也不知道还能够任性多久，很伤但是也很暖，希望那些被伤过却依然有爱的人，希望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也谢谢你们包容了我的一切。说句心里话，说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醉清风。对，今年有没有一阵清风让你为之沉醉过呢？圆圆 Cherry 非常的拼啊，他为了听节目专门订了外卖，在单位里面带饭吃啊，还不是外卖，是自己从家里面带过来的，就是为了在中午12点准时守候你的故事我的歌。莫大个子他说，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非常适合今天来听的《雨过天晴》。仰望天空的话，你会感觉到那种绵绵春雨打在脸颊上，痒痒的很舒服，好像明天就来夏天的一样。 车窗里漫无心事，皆不清晰，似乎闯了红灯但没有注意，电话铃声微弱地飘在雨里，我疲倦地关了手机，认真地考虑一次长途旅行，穿长长的大衣，厚厚的围巾，一定有些什么能温暖心情，就算是寒流一波波的来临，雨过应该就会天晴，人不是懂我就是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闭眼就想他，雨过应该就要天晴，我不 醒，世界不清晰，似乎闯了红灯但没有注意，电话铃声微弱的飘在雨里，我疲倦的关了手机，认真的考虑一次长途旅行，穿长长的大衣，厚厚的围巾，一定有些什么能温暖心情，就算是寒流一波波的来临，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通过就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闭眼就想看啊，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不想他。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懂我就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一眼就想他，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雨过不仅会天晴，而且还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好心情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或者是想念祝福都可以。在下面这段片花之后，按照惯例我会为你带来一段故事。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听见更多。 在听到这段电乐之后，这段钢琴你就知道，下面我要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首歌来自谢安琪，喜帖街。香港有一条街道叫做利东街，俗称喜帖街，这是一条著名的印刷品门店集中地，特别是有很多店家来印制喜帖，专门为婚礼做准备。每年这条又短又窄的喜帖街都会迎来很多很多的年轻情侣，小小的街道在这里面见证了无数姻缘，也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头发花白的长辈呢，满脸皱纹，笑意盈盈，年轻人则是一对比一对的浪漫。在2005年的时候，出于商业规划，喜帖街要被拆除，盖上大型的商场。很多人对此感慨，喜帖街承载了太多太多人的集体回忆了。但是呢，我们终究要向过去告别。所以黄伟文就写出了这首歌《喜帖街》，用来怀念这段特殊但是又很温暖的记忆。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 下雨天有时候就会让人非常的怀念过往。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这位平台上的1458，他说在初中时有一首歌特别的喜欢，在放学时候会每次都会来唱，那这首歌也很记得是你在三楼喊我，喊完就会躲起来，然后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一起走到了一块儿。青春一走就回不来了，只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这种味道，就是来自周迅的看海。还有刚刚其实没来得及放的歌我念一下吧，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想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希望送给奋斗在路上的每个人，不畏惧困苦也不放弃勇往直前的斗志。还有刚刚其实我说到了有朋友在拍花给我，春花很漂亮，然后又会有新的朋友会拍了他，这是我自己拍的，你快看一看，怎么有的花看起来有点美，有的花看起来就好饿呀，什么情况。 悄悄飞去了东南边， 下周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欢迎各位到时候锁定收听，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提前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 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